pretending. No hope, no love, no glory, no happy ending. 甜蜜的计算，有伴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越会慢， samba samba， 咱俩的模样，无数热情的眼光，阳光猎人抓住我不放。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痛痛快快跳上一场，爱怎样就怎样。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流星的迷惘，充满愉快的想象。心里激荡，在每一个不下雨的早上，我总是热烈的期望你会等在什么地方，就和别的恋人一样，急着抚摸我的脸庞，整天和我一起疯狂。你的眼光，阳光猎人抓住我不放。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痛痛快快跳上一场，爱怎样就怎样。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流星的迷惘，充满愉快的想象。心里激荡，在每一个不下雨的早上，我总是热烈的期望你会等在什么地方，就和别的恋人一样，急着抚摸我的脸庞，整天和我一起疯狂。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和阳光约会吗？ samba samba， 和阳光约会吗？ 洗净离合悲欢，有你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。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，永远都是我的开始，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， 曾经心酸的祝福，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。 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， 相聚是我所有的期盼，青春是一条无悔生的誓言，风雨过后一一浮现， 星光依旧灿烂，真心依旧没有改变，有的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， 有你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

才不后